然后可能现在还有很多小朋友正在听我们学听我们的节目，小朋友说你们有想过吗还要去学校， 现在其实已经有些朋友已经在上早自习了 哦，所以对我那个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早上起来看到那些学生们每一个就是蔫蔫的，然后闭着眼睛在走路的那个 耷拉个脑袋那种， 对对对对还是的确能够感同身受，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注入活力，然后我们开始新的一天。 热热身也不错哈， 对 对吧？ 热身热身，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哎，对， 那个说到身体呢，最近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说到 哦， 哎，有一位就是体检业的老总 哦， 曝光了体检行业的一些丑闻。 天哪，我刚体完检完， 比如说 啊， 当然他说的是那个商业体检中心 哦， 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专门做体检 的公司， 专门的， 对对对对， 他们说。这个老总说啊，这个具体内容咱们一会儿新闻里面他会我听到他里面说的一条，说是比如说很多检查血液的这一项，他们基本上是会把血倒掉，就根本就没给你检， 那出来这个数据是蒙的编出来的， 反正他是说了这个，一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好好好好， 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啊，怎么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那个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在体检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难忘的经历。 对，您别说您没体检过，您打小到现在，我觉得您肯定体检过不止一回，至少一回的话，咱们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得有体检吧，是吧？ 对对。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得，不是上大学之前也得体检吧？你高考之前也得体检吧？ 还真是，入职前也得体检。 你每个阶段至少有一次。当然了，我觉得正规的可能您从小到大每年都会去医院体检一次，这是最好的。 但是像您这种富豪家，不是都有家庭医生是吗？ 对对对，每天抽一管血，你知道吗？ 抽抽皮血，我跟你讲，那可能医生就卖拿你血去卖去啊。那个说一说体检的一些这个经历 啊， 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如果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在体检结果当中哪项指标让你最担心？ 对，发现了哪项？哟，就今年体检的时候，然后不就是做那个腹腔彩超吗？ 哦， 然后我就听那个医生说脂肪肝，然后、 脂肪肝我怎么感觉人人都有呢？ 对。一般男同胞啊，过了30之后，基本上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 哦， 但是当时我就特别想问问，我说大夫，我是哪个度？ 52度， 就没理我。 好，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好的，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航空燃油附加费今天开始起下调。 个税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 还有北京市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错峰上下学， 以及我们引出话题的这条消息，体检行业爆出了丑闻呐。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今年12月，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下降，海航、大新华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昨天对外宣布，自今天起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3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0元燃油附加费。机票专家介绍，自出票日期 当天起，成人旅客乘坐800公里含以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由原先的每人20元降至每人1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由原先的每人50元降至每人30元。在婴儿继续免税的同时，上述航空公司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政策。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0元，相当于免收。那800公里以上航段由每人20元降至每人10元。 好了，说过了交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截止到上个月的30号，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正式结束，这也就意味着10月份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已完成了申报。那么据测算呢，个税改革首月以来啊，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高达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了，就免税的，等于是 没有吗？就是说那个啥免税，别瞎说，就是因为提高了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嘛，然后 就他没达到那个起征点，所以就不用交税了。 对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要说一下我自己的节目，对不对？即将在 这个好突然呀、啊，这太突然了， 对对对， 这个也 就民生方面吧。如果大家 不应该在热点吗？ 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特别这个郁闷的、烦闷的，或者是想找个人一起倾诉一下的、聊聊天、不吐不快的、吐个槽什么的，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听听 FM 上由大帅制作的节目，叫做《和大帅哥聊聊》。每天每个周三和周五的晚上会直播，那大家可以直接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叫10点开始直播啊， 10点 到11点过程当中，你可以打电话，现场打电话， 现场打电话跟你聊天， 跟我聊天。 哎呀，那哪天我也要抢进一个热线去， 电话1851315176，这是热线电话。 再重复一下吧， 1851315176，很好记，约我一起聊，15176。 这个号你真难选， 是吧？特意选的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这个也是同名的一个这个微信号，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另外呢，你可以添加和大帅哥聊聊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发语音吐槽。平时生活当中，你就要遇到今天早上堵车了，你想吐槽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对着这个公众号发语音吐槽，然后吐槽完了以后呢，哎，到时候我就可以给你播出了。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了。 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打进热线，把你心里的一些苦闷、一些想法跟大帅哥一起来 聊一聊， 这多好。 晚上10点啊，今天晚上就有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好， 反正你不睡，他也别睡。 哎，好。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好不好？ 好。 受不断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天后天的本市都有明显的北风。尤其明天有4到5级的偏北风，气温将步步走低。那么从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降到了周五的-4度，这是最高气温哦。夜间的最低气温更是下降到了-9度，山区低于-10度。那么气温的明显是低于近30年的历史同期。那么从明儿开始呢，有多天的全天气温在冰点以下，天气非常寒冷。为了应对降温，市城管委发布了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做好系统调节，增加入户测温的频次，确保我们的居民朋友室温达标。目前呢，市热力集团已经是开启了3台尖峰锅炉。我天，听这一架势，是不是？ 对，好，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有日前啊，有消费者反映说 ，OFO 共享单车已经无法在 APP 内退押金，退押金按钮成了灰色，无法点击，余额也无法在线退款。客服电话无法接通，还有大量用户表示 OFO 说的15个工作日内退押金根本无法兑现，自己一个月前申请的押金还未收到退款，目前 OFO 还没有对此进行回应， 这得相关部门去调查调查了吧。 其实我们早就在节目当中无数次提醒过大家关于 OFO 的退款的事件。我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说新闻的时候已经很早之前了，就有听众说，哎，听完了你们节目我马上先去给退了。 但那个时候还能退， 那个时候还能退，那现在你看越来越无法退了。我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事情 啊， 说一个 这样吧，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新的骗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到时候热点我们就说这个吧， 好不好？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 您体检的一些相关难忘的经历，包括您体检完了以后有哪些指标是超标的。 对，好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听听这首歌吧，《英雄》。 中央光环背后，汗水交织结果，逆风飞行之后，做自己的英雄，点燃心中的火，一起往事往昨，去到那个地方，做自己的英雄。 没错，这是我来 carry， 还不用跟你争抢什么 C 位，因为我就是这舞台上最闪亮的颗星，背后还有一帮支持我的兄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眼里。 哎，那个有位叫抹茶煮水的朋友就说，我正在去体检的路上，你们要不要这么应景儿？而且我告诉你，你去体检的这家公司，你去体检的这个单位，就是爆出说 有丑闻的， 就是他的老总，他差点说他的老公，他的老总 啊， 爆出了体检行业的丑闻。 哦， 哎。所以一会儿这位朋友你也可以 听一听，但是不一定是他们家，因为他爆出来的嘛， 就是他老总，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 对对对， 发言说现在有些体检公司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安慰这个煮水嘛，就是不见得是他们家，因为他敢爆就应该不是他们家，所以您放心去体检、啊、 对对，您现在就放心去体检啊，好吧啊，这个他们老总现在最近挺火啊啊，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事情啊。刘木木说了，印象最深刻的体检就是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是体检的军医让两个脚后跟并拢，脚尖分开60度下蹲，脚后跟不能离开地面，居然有人做不到。等会儿磊，你来一下试试，你来试试，我给你解说一下。 不，我也做不到。 不是你那这样，你跟我解说一下，我试试。 这个是两个脚后跟并拢， 两脚分开60度。 60度是多少度啊？ 60度是60度，你这个 不是我目测不出来呀、啊。 体检的时候你查一查脑子行不行、啊？ 这个有60度吗？ 差不多，你这个就是90度了吧？ 哦、差不多 是90度了、啊、是吧？ 然后下蹲，脚后跟不能离开地面 啊！ 下蹲，你先下蹲，走，这不可以蹲吗？ 哎，这可以的， 可以。他有可能啊， 是 比较胖，他呢，他这个肉比较多，他挤着自己，他蹲不下去。 你信不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把车停下，跑路边去做这个东 西。别，注意安全。 这个你来试试。 关键是不是关键？这项是测什么呢？我想知道。 那你说你连这个都做不起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哦、你都做不起来，你当兵那肯定没法啊，指着你打仗呢。 你看我这样至少有、啊、这时候我绝对得有90度了、啊、 对，来蹲下， 多么轻松！哎，来再来一个，哦耶！ 大家想起来，如果你们能看到画面的话，就看到俩傻子在这个地方做蹲起啊。来看一下，还有那个，阿范说了啊，我曾经体检的时候碰到一个半仙儿一样的人，检查耳鼻喉的大夫，这个我每个同事去，他都要说疲劳过度，到我这里笑眯眯的说，哎，你有点抑郁。我特想问那个人，你是从我的耳朵还是鼻子里还是嗓子里看出来我抑郁的？ 他看你脸色不对。 哎，这个耳鼻喉能看出抑郁来？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一般是看内科吧。 这不一定，人说不定人医生修炼到一定程度了。 修炼？那他还做什么医生？ 人修炼到一定程度了，人家你比如说你可能抑郁会带来你哪些器官的发生的变化？ 我觉得呀，中医大夫有可能，比如说是 望闻 问切，直接一号脉，你里边的五脏六腑它这个机能已经是有一些错乱了， 哎， 他就知道你抑郁了。 哎，好， 我天， 来那个哦 啊， 粗茶淡饭说这是测试扁平足的。 哦， 哎，不是，那个刘说了，那当时军医跟他说。军医他说是后跟腱短才蹲不下去， 有可能这一项如果不达标可能不能够参军，有可能 后跟腱短，他肯定跑步是不是也不行啊？ 就是跑不动， 后跟腱 就跑成我那种坐式跑姿了。 哎，那个苗也说好像是测那个扁平足的。哦，来来来， 来看看糊涂的旁观者吧。 嗯， 除了单位组织的呢，我是绝对不会去那种商业机构做检查的。 对， 大家想一想啊，就算他们很正规的给你检查，如果有问题，他们能治疗吗？对吧？你还得去医院排队治疗。 哎， 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他们的检查也是不在医保范围，医保也不给报销啊。还不如直接去正规医院，医保给报销，有问题咱直接在当地医院治疗，这种机构的存在我看呀是有一定的利益关系。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引发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说一说这条新闻啊。近日有爱康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张黎刚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爆出了体检行业的丑闻。他说行业里边有真体检和假体检。张黎刚说了，有些同行啊会用护士假冒医生去看超声。 哇， 这个我没懂什么意思，就是看那个超声，看超声波，就是弄肚子那个是吧？ 对对对，就是腹部彩超应该是， 也就是坐在一个护士，他根本看不懂，就在那给你揉一下、啊， 就给你就是划了一下， 划了是吧？啊， 脂肪肝 啊， 胆囊结石 哦， 因为都是在腹腔内嘛，随便说呀。 哎、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问一点那个准备一点专业的问题，考验一下他，看他是不是真医 生？无可奉告。 必须得说我交钱了，你什么无可奉告啊？ 你问这地儿我们不管， 什么问那地儿我不管，那你管啥？我整个 出去下一个， 我整套的那个大肠下水都让你看完了， 我的天， 你还不跟我说是吧、嗯？他说更为夸张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些同行啊抽了血、啊，做都不做检查就直接扔掉。 哎呦，这太过分了！ 哎，张黎刚揭露说，很多企业在给员工做体检，在给员工选择体检中心的时候，只看重价格便宜而不注重质量。因为很多体检中心我觉得接的都是单位的活， 就是一大批人去， 个人很少有人去这种体检医院做体检。 我呀、啊、说实话，因为我家里人呢也有来专门到北京做体检的，我之前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价格的对比。 嗯， 像有一些这个大医院的综合性的这个体检中心、嗯、你如果做全套的，因为我们都是40-50岁的哈、嗯、所以呢有一些家项、嗯、如果做全套下来没有10000块钱你做不下来。 哦， 但是呢像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体检中心也是分中高低端的。 嗯， 中高端的大概如果是跟大医院相匹配的这么一套全做下来、 嗯、 没有6000-7000你也拿不下来、 嗯、 但是低端的甚至能够1000-1500，项目跟那都一样。 哦， 但是说你敢去吗？ 对， 我当时就没敢。 对，你是对的、嗯、 是吧？ 对吧？ 我就让我们家庭医生还是给他抽了罐血。 所以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就是直接引爆了大家对于体检行业的这个关注， 但有、 啊、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给大家一个结果吧。 是是， 到底哪些企业在做假体检，哪些是真体检，是吧？我们看看能不能 帮我们也监管一下啊，对不 对？你也把这个亮出一些什么红牌黄牌来、 嗯嗯、 是不是？哪些就不能去了， 对对对， 我们就分辨出来嘛，别让我们自己老百姓消费者去雾里看花呀。 哎 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个要吐槽的、 哦、新骗局。 最近我遇到的一个骗局。 我、哦、怎么了呀？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前两天收到了一个快递 啊， 这个快递呢直接就写了你的那个门牌号。 哦 啊，写到了以后呢，这个到付，京东的、 嗯， 我要直接说名字，因为就是京东的。 嗯。嗯， 京东的当时上门以后给我说，哎，到付、 啊啊、 然后呢那个我说，因为我当时我没买，但是正好最近家里来的人也比较多，我以为可能是其他人买了， 家里亲戚人买的， 哎，亲戚买的就直接寄到我这儿了、 哦、 是到付，然后是当时呢是一卷一大包手纸、 哦、 还有一个小盒，他说你我说能，我要拆开检查，他说那个你不能拆开检查，是这样，你得先付了钱，然后如果不合适、 啊、对不起， 你可以 退掉。我打断一下，你付钱是付这个商品的钱还是付邮费？ 商品的钱 啊， 商品到付啊，然后我就把这个钱付了， 倒是不贵，29.9元。 哦， 付完了以后，我打开里边这个是一大块手指，就是一块手指和一包那个什么，这个盒里装的是什么？一瓶洗发露。 哦， 我当时我就挨个人问，我说谁买这个东西了？ 嗯， 没有一个人买。我就给，然后后来我就给京东打电话， 嗯， 京东说啊，我给你查查，24小时给你答复，现在已经46个小时、68个小时了，也没有人给我回复，就这个东西，到底是谁？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你知道吗？他就知道你的门牌号，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寄给你，然后你如果付了钱，然后 这不就是强买强卖吗？ 对呀、啊，然后关键是我现在给 京东 打电话，京东 这么大公司，他不至于吧？ 不是，关键是我给京东打电话，我说我没买这个东西。 啊、对对对，最重要的就是他承诺你24小时给你回复，他应该怎么着也给你一个，甭管是书面的还是信息的还是电话的，有一个回访。 对呀、啊，你告诉我、你这个东西，我已经跟他说了，我没买这个东西。 比如你们搞错了，你就承认一下错误。 对，然后关键是你像、那个发货人的这个叫什么名字，也是一个就是反正随便起的一个手机号，也是不完整，然后等等的。 哦、但是你这边的信息 是 完整的。 但是他的是京东的配送站给我配送过来的， 哦、 京东的配送员。给我配送过来的，然后我现在问这个事儿，没人给我答复，我现在直接就懵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就已经买卖东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对，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去追查一下，因为万一其实也有可能京东是怎么讲的受害者， 对， 万一是 我相信京东可能这个事情他也跟他没关系啊， 对， 可能是上面的商家做的这个事情 哦。 但是那你当时给我个回复啊， 必须得有回复， 对吧？ 这样大家才清楚。 哎， 对吧？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大家遇到相似的、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就懒了一下，因为当时他一直站在门口，就说您签收一下，您这个到付一下，然后我就到付了，然后我也没，但是我收完了以后，我就想这东西谁买啊？家里到处都有， 对，手指， 我就挨个打电话，结果发现没人 没有， 所以就这样。 大家小心小心啊， 小心啊，小心。好， 得嘞，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看啊，思达就说：“大帅，我觉得是有人要黑你。”或者是准备要送你礼物， 送我一段一大包手指， 还得让你付款。 中国华说了，我也收到过信息，就是我本人打开一看，30块钱邮递费，打开一看就是一包螺旋藻，我根本就没下过单。 哦，还真有类似的 经历，肯定很多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就这种什么商品到付的这种东西，你又没买过， 尤其是价格又不贵，30-40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忽略。 我那块也是29.9元， 你看看， 就 是30。啊，大家就觉得这个小钱就麻木了。 对， 但如果要是真是300-400的，你可能还真是要注意一下，可能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觉得这事儿跟他没完。我这样吧，我要不今天晚上我就直接，我直播节目当中我就给京东打电话，我就要到底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好，来接下来时间看看体检啊。这个严火火说了，体检就是我的噩梦啊、这个。还某家体检是一个查血的体检机构啊。哎，我们看一下，他说我去体检的时候被扎了5针啊。 对 啊，然后那个这样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啊。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7折起。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一天，循环用三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87.6。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情况，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因为的确是进入到冬天以后呢，天气越来越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3度了啊。今天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天空云多，光照条件差，最高气温只有1度，体感阴冷，室内外温差大，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呢，西四环堪丹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花香桥；西南三环玉泉营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丰益桥；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外环方向有多车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三元桥；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18里店桥。那么另外呢，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惠城门桥东外侧车道有2车事故，请大家小心。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北二环的东向西全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那么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6.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西四环四海桥到岳各庄桥的由北向南，北三环马甸桥到蓟门桥的由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 临西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31.09美元之后震荡上行，晚间呢最高至每盎司1241.88美元，随后金价微幅回落，围绕着每盎司1238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39.1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叔。哎， 我们是 高帅组合。欢迎大家继续今天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说您体检过程当中难忘的那些经历啊。嗯、当然刚才我也报了另外一个就是类似于骗局的事情，然后后来结果有很多朋友都中过招。你比如说像胡德敏、啊、葛琪、哦、然后说就直接都说了啊，这个就是啊 ,Jenny and Sky 也是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好的，这个事儿咱们听后续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消息。嗯， 来看看啊，这个求匿名的 哦， 我上周末入职体检，之前体检过几次， 嗯， 换了3次工作了。 哦， 你换的也够频繁的。 你这光你是为了体检而换工作的吧？ 我 免费体检， 对，想着这次我踏踏实实的检查，然后呢就到早了。 嗯、哦。 大肠急躁症犯了， 大肠急躁症、 啊、此处省略几分钟 哦， 明白了吧？ 哦， 之后呢居然有尿检 哦， 体检当然有尿检了 哦， 后来呢就是各种疯狂灌水， 嗯， 最终才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检查项目。 那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其实这哦，他是大肠急躁症，我知道，就是拉肚子呗。 对呀、 啊、还 到点了、 啊、说的这么文雅。 对，好像好像是个什么症状。 真的是我说的我一愣一愣的啊。你看人家这有文化人真是不一样啊。来看一下大号豆豆就说了、嗯、啊，你们这个话题呢我要是说的话可能就有点拉仇恨。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老婆就在医院的体检科工作。 哦，天天 给你扎针。所以呢有的时候我每半年某个早晨我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我就啪被真的扎醒了，然后擦大半罐的血就没了，就滋啊就没了。然后呢 他老婆在家给他抽血， 哎，抽完了以后中午我老婆就会给我一份详细的检测报告，然后呢、 哎、 只要是能从血里检查出来的项目基本上都有了，比什么检查机构的数据都靠谱。最近一次检查出来结果是我的叫转氨酶和血脂偏高了。 转氨酶偏高就是有可能肝功能有问题 哦、oh, ， 就是甲肝乙肝啊丙肝啊、 oh, 有可能、 oh, 或者说是跟你吃的过于油腻有关系。 俄罗斯老中医， 我 觉得 我 跟你说你都可以去假体检中心做假体检了。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全宇宙的病我全能看。我告诉你来来来， 全宇宙的病外星人怀孕了 哎，我告诉你，跟你说一好玩的、河流就说了 啊、 我告诉你、真的不靠谱去体检、我在同一家体检机构体检2次，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血型居然给我测的不一样。第一次去估计就是第一次您 A 型先生、第二次您 B 型、第三次您 AB 要我就直接拿这体检报告抽他们这个院长脸上。我跟你讲，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这血型怎么回事。 对呀、啊、你说这、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拿他你这两份报告你直接告他们得了。 对，让他们赔付， 这直接告他们得了。哦、你告我这怎么回事？ 嗯， 拿我的健康开玩笑呢？ 对你这是不作为， 不光是不作为，这就是属于诈骗嘛， 糊弄， 对吧？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比如说，运泽说了，上个月呢去的263这个体检中心啊、那里的，哎呀，那里的护士都可漂亮了，萌萌的，甜甜的，大夫也都特别亲切，用听诊器之前都会摩擦热了再给听。 哦， 说那个他是263的军医院体检中心，那说军医院体检中心说真的不一样。 哦， 那看人家这个多专业， 就是规格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 很贴心，细节做得好。 嗯， 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又是一个大的错误，大的笑话 啊。好 啊，小瑞的幸福说，某一次我去亦庄某体检中心 啊， 我们同事一块儿去做体检 啊， 把80多斤的同事体检成了超重，他们家秤有问题， 80斤都算超重，那咱俩 我90公斤怎么办？ 你就算肥胖症儿童了。还有贝塔问从哪互动？贝塔贝塔，我们已经看到你了。贝塔贝塔，请回答，我是舒克啊。 看一下两只小老鼠， 还有叫妈樱花，对，直接你说你把名字就写出来就写出来，还非得写拼音。说那个是在这儿互动吗？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在体检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事，包括你哪些指标超标了， 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还有我们的网上的赵磊、赵石磊、黄威、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了。包括安还说呢，他现在正在深圳，从深圳问候我们。 哦，谢谢你遥远的祝福。 耶、谢谢。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这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对于国安的展望吧啊，毕竟一个赛季结束了啊。 好，上个星期六夺冠之夜，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在朋友圈这样写道，2018赛季是北京国安重建的元年，一年38场比赛，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看似是一个奇妙的赛事轮回，但我觉得更像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励志故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球队今年最大的收获不是这个冠军奖杯，而是重新唤起了国安永远争第一的精神。 没错啊，今年这个赛季的确是国安的发挥可圈可点啊。那再来说一个跟国安相关的一个消息吧，当然这个呢还目前没有得到官宣啊，就是曾经有消息说天津权健的主教练崔康熙曾经打算把全北现代的中后卫叫金文哉，他也是韩国队的这个国脚啊，带到天津权健，但是这个金文哉好像对去天津权健兴趣不大。如今呢，另一家中超俱乐部与全北现代的中卫金文哉联系在了一起。据韩国媒体首尔体育报道说，金文哉同意加盟北京国安。有可能会来到国安。当然现在呢这个还等待着官宣吧啊，好吧。 哎，全北现代是哪个地方的队啊？ 全北现代是吧？你想，哎，这个我这样吧。你看啊， 全北 线，你这样，我让你猜一下，好不好？我让你猜一下，你看啊，这个人叫金文哉啊，他呢，是韩国的这个主力中后卫。那你猜猜他是在哪个国家踢球？ 韩国呀。 哇，你这么聪明，没有，是的，就是韩国。 哦，嗨，不，我脑子有点懵，我一直以为全北现代是个国内的俱乐部。 哦， 我以为他国内俱乐部要转到北京国安。 哎呀，你这个。你这个真的是啊，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是哪个省的。我说山东不对啊，东北不是啊， 哎呀， 北京不是有国安吗？我刚才脑子里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你知道吗？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吓我一跳啊！你想多了啊！来，他是倒是想来成为我们一个省，我还不要呢啊！来看看，再来说一说那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吧啊！在4号的时候，在12月4号，在绍兴举办的女排世俱杯的比赛当中，卫冕冠军。 瓦吉夫银行队，也就是谁，朱婷所在的 朱婷的所在队，3-0 战胜了浙江女排，取得了开门红。那在祖国观众面前，当然这次朱婷代表的是瓦吉夫队嘛， 对啊， 对吧？然后呢，这个交出了16分的答卷。尽管瓦吉夫银行是这个客队，但是毫无疑问，朱婷才是这个感觉场上的主角，而且现场的观众也是给了朱婷最高分贝的欢呼， 对对对， 即便是赢输球了、啊、 即便是他队哈，但是呢、这个怎么讲呢，回娘家了咱们也得欢迎，咱们就这么喜欢人家、 啊、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种感觉相信朱婷 特别享受 享受，他说了回国比赛感觉很踏实， 对呀、啊哎、输了赢了无所谓， 哎是那个享受这个过程啊、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咱们说说体检的经历， 送给大家这首 Survivor，你是那个幸运者、幸存者吗？There's a rock inside your pocket. There's a shadow at your feet. There's a hole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And now they're feeling who they want you to be. Every bully is a prophet. Every puppet on a string.Your crown is just another way to call you a king. But if it's eye for eye, no one's on your side. You're shadow boxing with your hands up tight. Even if they won, you can drop them one by one. You're a survivor. 来看看说了早上说体检的那些事儿啊、嗯、然后那个 Kelly 说了，早早早，两位帅哥赶快祝贺我，我昨天刚刚去体检，然后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我怀二宝了， 我你自己都不知道，天呀， 你这好说的跟你知道似的，说我还不太相信这种体检机构，然后呢赶紧去了医院，发现结果是一样的、哎、那个有没有专业的帮我解答一下，我近期做过脑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还有月底要出差去新加坡、哦、坐飞机6个小时左右会不会有影响啊，我正在焦虑当中， 脑 CT 可能会，反正我不敢多说啊， 你别瞎说， 对对对， 不专业， 问问大家问问大家，她刚刚怀孕也就是1个来月， 她应该自己还不知道， 对对对、嗯、所以也就是1个月多一点点、 嗯、 如果她之前刚刚做完脑CT 对胎儿会不会有影响，咱们求助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特别有能耐的各位听众朋友， 咱们听众当中有那个协和医院的那个，还有什么协和医院学医学院的学生， 对对对，有大夫有在校生都有，反正我都得罪了一遍 对对对，他怪人家协和医院给他检查的时候怎么着 不是，别说反正特别好特别好特别 特别好、啊、 你看我们每年都去哪儿啊、那个嗯、 来看一下， 春英说、嗯、有一次学校体检， 哎， 好几个医生查完之后都说，哟英子、 嗯、 你患癌症了，哎呦，人家这么一说我回家我们一家人都没吃饭你知道吗， 哦， 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做检查， 嗯， 然后医生就说， 谁说的， 谁说的呀，找他们去、 哦、 结果虚惊了一场，过了几周体检中心还来电话问我，您最近怎么样啊，我当时真的是无语， 我天哪，我祝福你全家你还问我怎么样真的是 真的是、啊、 他是拿人家这个，是不是想讹人让人去那看病啊， 有可能，因为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体检中心查完了某一项有问题、嗯、直接就给他现场开药，这是体检中心干的事吗，不可能啊， 对啊 啊，我到时候再找找，可能有一位， 好，刘学燕说了，我得说一下，很多地方都有给45岁以上妇女免费检查妇科的， 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次我婆婆就去检查妇科做彩超，做完医生说没事你起来吧，我婆婆说我有一个子宫肌瘤现在什么情况，医生说啊你躺下我再看看 啊 啊我天哪，我 就没看查出来， 我觉得有这个福利就要认真对待，要不你就不要做， 哦， 你真的是这开玩笑的吗，这是， 对呀对呀，这多吓人呀，是不是， 对，好， 哎呀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没事没事，我再看看其他人啊， 嗯， 童鞋专卖你继续找啊，说我爱人去年年底啊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有一项什么叫中性粒细胞偏高，偏高的原因有6项，一项是恶性肿瘤，当时也没注意，12月份体检的时候也就10多天之后身体开始不舒服，去检查、 嗯、 就是恶性肿瘤、 哎、 治疗了整整1年了，所以如果有这个项建议去医院做一下复查，叫做中性粒细胞偏高， 我告诉你，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一次。 哦，你害怕那个？ 就是这个中性粒细胞偏高，但是只高一点点。建议我三个月之后去复查，他是建议我三个月之后。 哦， 我八月份查的，我十一月份去复查，等了一周，没事儿。啊，没事，也挺吓人的。当时， 哎， 再来看看，找到了小迪迪迪迪说了，我今年去某家体检，有一个项目显示有问题，哟，那检查医生马上就要给我开药，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还说，哎，你这个严重啊，不过我就能给你治好了，你信不信？我反应了一下，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是去医院吧，医院还能报销，您这儿也不能走医保 哦。 就是哪有体检中心给病人去开药的呀？给体检的人开药的不可能。 真的是，大家所以今天早上这一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去这种体检中心，你就简单去体检， 因为它不是医院，你知道吗？ 对，如果他给你推销药，如果他给你推销，让你给你治病什么的，直接110，好吧？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有一位朋友，哎，刚才有几位解答的啊，那个新贝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做医生的，他说没有影响，正常的辐射对身体影响很低。听说话的这个简洁的语气很像个医生啊， 对，确实是， 是不是没有影响？正常辐射对身体影响很低。 对，对， 对，来看一下啊，我是不是也把医生给来看？还有那个菲拉说了啊，那个我说一个吧，我有一次呢在某个医院体检啊，抽血，看着挺老的医生给我血管扎穿了啊，针头在里边来回戳，哇，天哪，疼的我呀哗哗的出汗，一边戳一边说你别动啊。我开始我还真没动，他还戳，后来我疼得控制不住了，最后拔针重新扎的，拍胸片说我有阴影，有肺结核，是肺结核，又吓我一跳，其实就是一个钙化点。那次体检我真是记住了呀， 哎呦，真是惨痛的经历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说说您体检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这个一组资讯啊。 葛优呢要来元旦档期了，由葛优领衔集结包括了岳云鹏、杜淳、蔡卓妍、包贝尔、小沈阳等等一众明星主演的断片之险途夺宝，确定了将于12月29号上映。影片的导演罗登表示，断片往往是因为巨大的压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喝酒放纵，结果导致了失去记忆，但是短暂的失忆断片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释放了长久以来累积的压力，重新迎来的人生想必会更加光明。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啊！ 凭借着《烈日灼心》，还有《追凶者也》，曹保平呢成了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也使得其五年前即将拍摄完成的《狗十三》得以在12月7号上映。张雪迎主演的《狗十三》讲述了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残酷变化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所有故事。那么即将于12月21号在国内上映的蜘蛛侠平行宇宙日前为媒体放映片段，刚刚去世的漫威之父斯坦利也在这部动画片当中以漫画的方式重生。蜘蛛侠平行宇宙呢是漫威首部动画电影，讲述了普通高中生迈尔斯·莫拉莱斯如何师从蜘蛛侠彼得·帕克，成长为新一代的超级英雄的故事。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韩寒导演的新片《飞驰人生》将于大年初一上映。虽然《飞驰人生》是一部赛车动作电影，但将延续韩寒一贯的幽默风格，用喜剧的方式展现赛车世界的热血和燃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资格的摇滚乐手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呢，将于12月5号在北京摩登天空一层展厅的举办全新概念专辑《一念》的发布会暨《一念》个人艺术展的开幕式。 哎， 在开幕式上，丁武将携乐队首唱《一念》这首歌曲。 再来说一下，意大利都灵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套计算机算法，计算哪部电影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结果是1939年出品的《绿野仙踪》，你看过了吗？ 我看过动画片。 哦，哎呦，还有电影啊？ 有。 之后依次是《星球大战》1977年，《惊魂记》1960年，《金刚》1933年，《2001太空漫游》1968年，《大都会》1927年，《公民凯恩》1941年，《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科学怪人》1931年，《七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年出品的啊。 嗯。 所以这个呢，哎，这几部电影回去再重温一下、啊。 重温一下，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大家的体检经历。好，咱来看一看这个，再来说一下体检过程当中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经历啊。 嗯。 张宏宇说了啊，那个我有一次去体检，硬是把我们的女生当成男生给体检呀，并且体检单上还写着什么前列腺有问题，我实在是无语无语。当然，今天我早上我也说到一些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就比如说那个刚才说到，但是我们说的是针对那些假体检中心， 嗯嗯嗯， 就是那些真的就是骗人钱的那些体检中心啊， 咱们要质问他。 对对对啊、嗯，好， 来看看宝宝说了，哎呀，好久没互动了，一直在潜水。今天说到了体检的话题，我要说一下，体检还得去正规的医院啊。 嗯， 我爸爸2015年在301医院体检，环境不错，医生也非常的负责。最重要的是，当时给我爸爸检查腹部的时候，检查出了肾囊肿。 嗯， 当时就在医院直接拍了片子确诊了。 哎， 然后现在我爸做完肾切除手术都3年了，我每年还要带他到这个医院做体检。良心体检中心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能够保人命啊，关键的 是这个真的是 啊，我觉得那些假体检中心，刚才为什么情绪那么激动，就是因为这些假体检中心有的时候你耽误的是人家的是耽误的一条命啊， 生命啊， 对吧？ 对啊，对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聂聂说了，我刚入职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单位要求出一份体检报告，当时就有点着急了。这要是单位知道我怀孕了，不是得直接走人吗？ 哎呦，没有吧？ 你这个是这样，你还刚入职嘛？人家有可能有的单位，的确是女人。为什么说女人有的时候很辛苦在社会上？ 因为有这个签的劳动合同和劳工动用法保护。 他不是还没入职吗？ 还没入职， 正在求职嘛？ 哦， 啊，刚入职的时候， 哦、 于是在网上团了一家体检单位，当天出结果去了之后，抽血验尿都正常，可是到了胸透这一下，我发愁了，不做吧体检过不了，做了辐射大，宝宝要不了，于是就跟负责这项盖是否正常的大姐左说右说，终于帮我盖了个正常，我特高兴，第二天交到单位，从此正常工作，直到怀孕4个月的时候，就过了试用期才告诉单位我已经怀孕。哎呦，您这做法也有点那个，当然其实这个挺无奈的一件事 情，就正好寸劲儿就赶上了，你说 是、 生活就是这样 这样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内容。 嗯，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一会儿回来。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以旧换新七折起。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八火爆进行中，12月7日至9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会员盛宴邀您共享。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旅行天气的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最近天气怎么样啊？ 最近天气呢，就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冷。因为这个前两天有一股强冷空气过境北京，没隔这个一两天，这个新的冷空气又已经是拍马到来啊。因为今天半夜前后，咱们北京这个新的一股冷空气，比较强的冷空气，这个就要过境北京了。它是过境是在今天的半夜前后。那么这股冷空气呢带来的是大风和降温天气。像今天昨天咱们最高气温创造入冬以来气温一个新低，是3.8度，今天预报最高气温是1度，明天是-1度，后天就-4度了，这是白天的最高气温，夜间的最低气温那-8-9度了。那么这个冷空气呢带来的是持续的低温天气，还包括连续3天的偏北大风，那最大阵风预计在明后2天都会达到6到7级。所以啊，这个北京的冷从这个明天就开始了。那么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降温的天气，而且这降温的幅度也都会比较大。最大的地方像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内蒙的中部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0到12度。那接着呢就像南下了，包括咱们北京呢，相比来说是降温幅度是在4到6度之间。实际上温度比较低的像东北地区，像哈尔滨和长春，在未来几天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基本上都是在-10度以下。像今天我看一下早上这个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已经到了17-18度了，-17-18度，它北部的漠河已经是在-40度以下了。所以这个感受寒冷就去东北吧，那里边实在是太冷了。但南方地区呢，现在长江流域基本上

特别厉害。每次鹏鹏来，我觉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幸运对对碰那种感觉， 是不是？ 好多幸运的事情要碰出来了。 但是呢，是今天是这样啊，跟大家要说一下，如果他说到了某些你特别喜欢的线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对， 我们的6515-8199和6515-8299。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呢？因为他今天又只带了一位女同学来到这里啊，他呢，然后 这个女同学好可怜，我觉得当时得接多少电话呀？ 然后白眼瞟了一下何鹏， 那可是他的领导。 对，是。然后那个这样，鹏鹏吧，你现在开始介绍吧，好不好啊？ 中信旅游呢，在2018年12月3号到12月这个10号之间呢，是中信旅游的冬季暖冬会员回馈日的活动。今天呢，也是能在这个我们出发吧的节目上，能跟大家把我们中信旅游到年底回馈给我们所有会员朋友们的一些会员福利的团队的价格，劲爆价格告诉给大家。 对， 因为每年呢，其实在每年的年底的时候，还有第二年年初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在我们认为上旅游上出现的一些尾单和促销。因为只要错开了春节呢，航空公司啊、酒店啊，甚至是境外的一些地接资源，它的价格都会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回调。所以中信旅游呢，也是根据这个价格的回调，再配合上我们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资源的集采，能够将很多的价格做到极致， 是， 所以能够回馈给大家。今天这版呢，这个我周一已经说过一期节目，大概是我们所有的爆款。今天这版呢，我们的爆款又有所增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拿纸和笔赶紧记录您对哪一个产品感兴趣，就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虽然呢，我只带了一个接电话的我们的一个女同事，但是三头六臂神通广大。 好， 今天呢，在国内这边，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版新的这个爆款的线路。最便宜的呢是去到新疆乌鲁木齐天池吐鲁番鄯善双飞5天。在12月份冬天的新疆也是一番不一样的韵味。这个产品999元 啊。 我也看完之后也是这样想的。 你是说5天的行程全部下来999元？ 还是双飞？对，999元。我确定我没看错行啊。 我告诉大家，我就前两年哈，12月份的时候，我真的是去了趟乌鲁木齐，去了趟天池。当时机票已经很便宜了，我记得是含税下了1400。这是机票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而且告诉大家，好像每年天池的这个封闭的时间是12月15到20号左右。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冬天的它的封湖之前。最后的时候呢，坐着他那个破冰船，在天湖，因为这个天池上面的湖水都已经结成冰了的时候，去看一看不一样的冬天的天池，特别美。我就看到 所以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是哪天？ 12月16号到23号都是可以看到天池的， 还能赶上。 12月16号到23号这个5天的团，只要999， 999元特价， 这太便宜了， 只要999， 这个真的太管吃吗？ 他都管， 管吃管住， 管吃管住管玩， 废话，能把你带过去饿着你吗？ 哎，你几号回来？我去一趟的，我特想再看一眼天池。 哎，我还真是16号回不来。您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马上来抢线了啊！好，那个鹏鹏还有吗？ 在雪乡这边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双卧6天，价格呢是3199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我们会准备了几个极致的地方供大家选择。如果大家想去到这个海南那边，现在西沙群岛的旅游已经慢慢的正在开放出来了。那么西沙南海梦之号游轮3晚4天5680元，5680元，这个从12月份基本上每隔几天都会有一个。然后之后呢，还有这个，如果大家想去云南的话，我们有版纳双飞和腾冲芒市瑞丽双飞的这种云南的行程，价格呢是3280到3799元不等。然后厦门双飞呢是3680元，这都是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劲爆的旅游线路。在这个就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个999元的 新疆 之外，剩下的所有的产品在今天报名还有立减优惠，立减100到200元不等。这个是为我们这个没有护照的国内朋友们准备的一些国内的产品。那除此之外呢，在出境旅游线路上，我们依然是好几篇好几篇的为大家准备。 那这样有轻飘就问了，厦门是什么时候？ 稍等，我得回头看一眼 啊。对对，你让他不着急。 厦门的双飞出发日期是 2018年的12月29号，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一加一团啊，一加一团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出发的人数来匹配，您的这个小团队的，比如说您两个人去就给你组两个人的团，您四个人去给你组四个人的团，11到12月份啊，11月份你挂了， 对， 12月份天天发团，然后价格呢，这个去到厦门一加一团的价格是4760，然后一加一团去到云南芒市腾冲瑞丽的是3880，一加一团去到大理的是这个5680。 哦，其实就是专门为您量身定做的自由行的产品了， 哎，对， 因为就是一家一团，就你们家两口， 嗯， 对吧？你说说，不就跟自由行一样了吗？ 对。然后呢，我们众信旅游在这个期间每年的会员回馈日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折扣力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几个立减最高的一些这个优惠方式的线路。那个这些线路呢，分别有如下几个，看您赶哪个，您对哪个感兴趣，赶紧打电话问。我们有2019年1月20号出发的星球小屋阿拉斯加极光猎奇之旅7天，这个星球小屋就是一个穹顶的一个透明的一个住在阿拉斯加那边的一个小房子，我们躺在这个房子里，透过那个穹顶玻璃的那个星，那个玻璃面，能直接看到外边非常绚丽的极光。 极光， 对， 太美了。 嗯，这个呢是价格是39800，然后呢还有这个19年7月10号出发的，19年7月21号出发的，这两个团队是去到，北极盛宴漫游北极三岛和或者是恋上北极428群岛，一个是14天，一个是18天的行程。这个行程呢，分别是79800到93800之间。 嗯， 然后还有呢，在2019年2月1号出发的有穿越南极圈之旅的顶级庞洛号游轮南极半岛，和同样在这一天出发的穿越南极圈人生里程碑的阿根廷南极半岛新春之旅，和跨越这个南极圈南极新春的17天13晚的各种各样的行程。我们会从5层的豪华阳台套房到6层的阳台套房到7层的这个船东套房，价格呢是从129000元开始。129000元开始， 就等于是去南极过大年了， 没错， 是吧？啊， 在2019年1月29号还会有去到西非坦桑尼亚的这个狂野深度是91600，和埃及尼罗河的一个史诗盛宴32800，这都是就是非常众信旅为大家准备的这种至顶级的这种旅游体验的目的地。 嗯，真是啊，你像这种地方， 就各种标准都是顶级的，吃住行都是最顶级的。您不去， 关键去的这地儿也是， 也是好啊，好地儿啊，啊。 然后这些呢，是我刚刚跟大家梳理了一个国内的产品和一个我们全球最顶级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么回到我们最就是开始跟大家说的众信旅游大家准备的爆款线路，那么在这周里边大家能够到众信旅游的门店里边去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印象环岛台湾8天，这个包含了台北101的登顶，2019年1月至6月多个团期，3399元起买一赠一的价格，3399元起买一赠一，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只要用花不到1200元的费用就可以实现一个8天的环岛台湾旅游。 嗯， 然后还有呢，1999元的超值印象普及7天，这是一个海航直飞的行程，在2019年3月份出发，1999元去到泰国的普吉岛。还有这个去到泰国曼谷芭提雅的线路呢，是金牌泰传奇无自费7日。这个品牌这个名字都是有 ID 的，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团队正常应该卖的是5680。在2019年1月到3月期间的出发价格呢是2999元， 立减50%。 哎，那个有位 Ryan 小英还问呢，说有没有海岛的？那这个就很好啊。 对呀， 对 吧？ 泰国就是一个普吉岛和一个泰国曼谷芭提雅。如果您带孩子去啊，对不起，如果您去海岛的话，再推荐您一个3699元的璀璨沙巴，在2019年1月份和3月份都有团队出发。 3699。 对，那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一个1999元的普吉，加上一个2999元的泰国，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3699元的沙巴，然后这样加一块一共才7000-8000块钱吧。 嗯， 然后再加上一个印象环岛的台湾，就是您不足不花不到10000块钱，可以把东南亚 这个三个国家，两个国家， 嗯， 然后再加上咱们宝岛台湾， 对， 然后一次全部玩完。 哎，是，所以各位啊，您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这样的话来咨询一些线路的详情。 嗯、是的，如果您打不进来，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三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1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1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继续请捧捧给大家介绍还有哪些诱人的线路呢？ 哦，台湾3399买一赠一的，然后1999的普吉，2999元的泰国曼谷芭提雅，3699元的东马来西亚沙巴，这是一个特别纯净的好，有很多的自然的东西在里边。 嗯， 除了阳光、沙滩、海水之外，还可以泡泡温泉，看看猴子， 嗯， 找找红树林、长鼻猴以及这个萤火虫。 嗯、 那么2999元呢，大家还可以考虑巴厘岛的5晚7天，在12月份5星银行的直飞，也是众信旅游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海岛行程。如果大家想去土豪的国度感受一下这个迪拜的时尚炫彩深度的话，那我们3999元就可以乘坐阿联酋5星航空公司直飞全程4星级酒店去那里体验一下。 嗯、 这个要知道，平时都卖5000-6000的。 对呀、 啊。嗯。那么这个到了4999这个档位呢，大家去的目的地就更远了，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欧洲的线路， 嗯、 欧洲的线路，欧洲这次也确实有点闪爆我啊，欧洲的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国10天的行程仅售4999元， 来天出发呀！ 这个在1月2号和7号， 我能请个假吗？ 这个真的很劲爆、啊， 4000多， 没事，这个大帅回来了， 哎，可以。 1月份的年假，我就是明年年假从1月份我开始休， 1月正好过完元旦啊，咱们还错峰出游， 对， 4000多块钱。 其实有一个团是能借着元旦假期的，他在1月2号出发， 啊， 这价格也不会涨，就是4999去 啊，也是这个价格、啊， 对，去到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个国家10天，同样呢还有去到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的12天的行程，在1月9号、13号出发，也是4999元。 天，那你们众信不就赔了吗？ 啊，赔了没关系，反正年底嘛，谁不赔点儿、 啊？哎，其实这个季节就是冬天，就是1月份的时候去这些国家有什么好玩的吗？ 嗯，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看这些当地能够下，因为北京现在没下雪嘛。 嗯， 我的同事现在东欧雪下的可厚了。 哦， 就是有 雪景。 对，在雪景，在奥地利啊，在捷克，就是我们在布拉格广场那边，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找一个钟楼登高，然后往下看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些古建筑啊，这个中世纪风格的建筑的房顶上面，红房顶是覆盖了一层雪，然后钟楼再一敲那当当的声音，然后阳光往 照下来的时候，那种雪的那种银闪闪的那种感觉， 对， 小风一吹，鸽子一起来，特别的。 而且那个对，其实就是有很多人会在网上 po 一些照片，就是经常会说，比如说欧洲的某个童话小镇，基本都是在雪景当中。 对呀，多美呀！我在雪里撒个欢，打个滚儿。 哎呦，你说的真像个二哈。 哎，最重要的是，人家那边下那么大雪，但是没有咱们这边那么冷。 对 啊，这是很重要的 啊，是吗？ 对，因为我可以在室外一直玩。 哦，哎呦，好，接下来时间鹏鹏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还有哪些。 4999了，还有吗？ 4999，对，5999呢，大家可以去到美国西海岸品质四城，美国西海岸品质四城，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然后加上旧金山、圣地亚哥这样的行程，仅售5999元，6999元可以玩深度一地了，我都想都想不到啊，深度一地，对，从这个德国开始，6999元德国10天，7999元意大利，西班牙这个。8天，然后还有呢，这个9999元的英国一地、意大利一地都是这个价格。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玩雪的话，芬兰也可以考虑一下。 哦、 芬兰一地去看看，能看到极光啊？ 光 对，13599元，在这个时候也是基本上有50%-40%左右的一个价格的降幅。 嗯。 7999元，大家还能够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埃及迪拜深度，可以去看金字塔狮身面像和红海，或者去到土耳其地中海蓝色梦之旅11日的行程。 哦，7000多也就能搞定， 7000多11天 啊，真不错。我告诉你，这些线路我都决定了，明年年底我一定去。 然后，如果大家想去到日本的话，还有4980元的一个日本本州的线路， 多少钱？ 4980元，日本的本州。 日本本州这时候？ 对，这时候 啊，这不是旺季吗？ 1月12日-17日之间出发的。对，我也觉得是很应该是很 不应该是9000多吗？ 至少得8000起吧？ 对呀， 所以算5折了，对不对？这都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爆款的线路，大家所以赶紧就是对刚才我说的所有线路我都忘了，刚才都有什么线路了已经，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拨打中讯流的热线进行咨询。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6515-8199和6515-8299， 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或者是您拨打中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像我们有一位月说了，哎呦，这正听着鹏鹏的声音呢，边开车边听，刚好路过一家中信的门店啊， 大家去所有中信的门店也可以直接进行了解和咨询，我们所有北京的50家门店是同时进行这个活动的。 好好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7999，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不到2分钟，鹏鹏还有没有最后一些其他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注意啊，前方高能来袭 啊！又还有高能， 最后时刻， 对对，爆款的这些线路，我们都为大家提供了天降好礼的礼品。我们的奖品有九阳空气炸锅，有搅拌料理机、小米智能音箱、天然乳胶枕、双人被，然后还有这个旅行上的睡袋，单人、双人款便携电水壶，这种塑胶版的 哦，对，特别流行， 硅胶版的啊，然后就是很健康的那种，能伸缩的。还有呢，按压旅行充气凳，这个可以在这个飞机上把咱们的腿能垫起来，翻译器、3D 打印笔和泰国天然乳胶枕等等等等很多的礼品，我们根据您的报名的订单，然后给您去在这些奖品里面去给您去这个挑选礼品送给您。 只要下单就一定有奖品是吧？ 对，我们的奖品是100%的。 哇，太棒了！ 好，大家可以来记住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我们一直会开通到9点半。 对， 然后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上班时间到众信旅游的所有门店，或者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拨打我们众信旅游的热线电话1-0-0-9898，全部都可以预定。然后众信旅游在这段时间还有亲子年票继续售卖，大家也可以继续打，因为持续很火爆。同时呢，在2019年的春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价值198元的这个猪年金猪外币红包的一个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行了解。我们会在下几期的活动里面，在这里燃爆这个876。 好的，让我们的共同期待下一次鹏鹏的到来。 是是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众信旅游的年底回馈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10号。那么在各家门店呢，大家都可以提前去预定和选购。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底的时候给自己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美满意的出游行程。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